Hello， 各位好，欢迎来到这期 WebView， 我是王隐。十月的新品发布会如期而来，这也是今年苹果的收官战。 肯定不是好吗？应该是十一月才是收官战。 所以说他还会发一个那 ARM 的那个，所以说他还会发一个自研的芯片的一个， 对对对 ，Mac 是真事儿是吧？ 是的，你果然是个果粉、 啊， 因为你想，你本来说 ARM， 然后后来又说苹果自研芯片，这才是果粉应有的一个素质。 所以说我们这个今年这节目等于说要做齐的话，要做五期苹果的节目是吧？ 嗯， 我看了一下今年我们更新的这个节目啊，好像没有更太多期，但是好像其中70%、80%都跟这苹果相关。 而且关键是我们主持人还不承认自己是果粉。 我真是确实不承认，只是有他的东西而已，对吧？如果我用谷歌手机，可能也会聊多一点。 真的，我们所有的听众都听在眼里，看在眼里，就是一个典型的果粉。然后呢，自己不自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果粉，这才是一个果粉的最高境界。 不是。我是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科技圈太乏善可陈了，就苹果的发布会已经前期泄露成那样了，什么型号啊参数都爆成这样了，还是一个我们的大热点来蹭是吧？还可能有点蹭晚了。所以说你觉得 没有，主要是因为你在关注苹果，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别的东西可以关注的， 比如呢， 就是一个果粉，所以你就是一个果粉、 嗯、 所以你就承认吧，真的。 所以说这个算是苹果的倒数第二场发布会，理论来说我们那下一期是不是应该也会啊跟进，那这期我们就先聊苹果这次的一个比较正统的发布会，因为这是他更新他的 iPhone 也是外人或者说不关注苹果生态的人也会关注的一个大点吧。苹果这次的发布会总体来说比较常规，但是这次它加了新的一个机型叫做 mini， 配置上好像跟12的区别并不大，只是它的大 小 有一些变化。除了 mini 之外呢，还是其他的生产线12 Pro、 Pro Max 都是有相应的常规更新，但是感觉价格上这次的 iPhone 是不是要比上一代的 iPhone 要贵，因为你看如果说我们常规能用的话是64肯定是不够，是128去起步，12的话是6799， Pro 的话是8499， Max 的话是11899，这个好像是要比上代11的话价格是有提升吧。 其实这次有一个在价格上有一个价格陷阱啊，就很多人认为今年的 iPhone 还是以5499起步的，就最低配的是5499，去年其实也是这个价格嘛，但实际上今年是 iPhone 12 mini 是这个价格，其实12是比11要贵的，就最低配， 所以变成中大杯了是吧？ 对，是的， 有点像那个星巴克那个定价。 然后 iPhone 12 Pro 和 Pro Max 比较好的一点是它的起步是 128GB， 因为其实去年这个 Pro 和 Pro Max 是64GB 起步的，所以这个是在高配上比较好的一点。其他的话的确它按照这个来看就是整体价格在往上涨了。 等于说它的高配的产品线如果你去买性价比会高一点，那低配 的 话它也把那个入门的价格也提上来，整体来说它的利润会有更高的提高。我是个感觉是这样、 嗯、 它的定价策略。不过它今年新出的 mini 就很容易让我联想到 SE2。SE2 的话这两款机型你看mini 是5999,SE2 是3799。两个我看了对比就是尺寸的大小，然后还有是否支持 5G。我忘了说这四款新机都是支持最新的 5G 标准，然后其他的话我感觉 SE2 跟 mini 的区别就是摄像头还有那个芯片的更新。杨松，你感觉这两款小机型的话对人们的吸引力是不是要更大一点？ 其实那个 应该有很多人都非常希望，当年在传言 iPhone SE 二代的时候，就一直在传言苹果要推一个全面屏的小屏设备，但是呢，一直也没来。包括到出了那个 iPhone SE 二，发现其实也就是一个升级版的 iPhone 八，对。然后其实这次 iPhone 十二 mini 真的是满足很多人对于小屏的需求，而且关键是它的配置是没有什么妥协的，就其实它真的就只是比十二要小，但是其他都是差不多。估计它的续航可能会糟糕一点，稍微差一点， 毕竟小嘛。嗯， 对。所以这个 是 很多想 这个价格 要小手机的人的选择。 但是这个价格不像是 SE2 那个价位的价格，就还是它已 是旗舰配置嘛，旗舰配置嘛。 只是说屏幕大小给你满足了，但价格上，哎，我没有做妥协，还是这个价格。对，其实对于我来说，比较关注苹果的其实就是比较直观的，真的就是体积跟厚度，还有这些还有重量。然后这一代的旗舰十二要比十一厚度上要薄了10%，体积减少了15%，重量轻了16%。其实这个倒是非常的吸引我，因为我是觉得这个手机的轻便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像是芯片的提升或者摄像头提升，倒真的没有那么有吸引力。 这一点其实纯粹是相比于 iPhone 11的，就12比11来比，因为11还有 iPhone 10R 这两款机型是非常典型的又重又厚，边框又宽。 是的， 所以其实 是的。 所以12它还是保持 6.1 寸的屏幕尺寸，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边框收窄，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改进。 所以说会不会是技术的成熟，像11可能它并不是一个完善的这种机型产品，而到了12这一代它把工艺的水平提升上来了。 有关 这 个部分， 个 我自己的理解是当然它不一定是对的，但是应该是这样子。我觉得因为 iPhone 11用的呢是 LCD 的屏幕，就是还是液晶屏。那液晶屏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不能做成一个柔性的那种屏幕。那其实很多人应该知道，是在 iPhone 10的那个年代，苹果第一次出了这个全面屏的这样一个设备。那它是怎么做的呢？其实你们去看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安卓全面机，它全面屏的机型，它的这个屏幕的下方还是会有一个小下巴的，就是这个小下巴其实会相对来说比较长一点。这个其实是因为很多的 LCD 屏幕这个下面做封装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做到非常的这个下巴做到很小。苹果当年在 iPhone 10的时候用的这个叫 OLED 的屏幕，或者叫 AMOLED， 这个屏幕呢它是可以做成柔性的。所以屏幕的做那个苹果的做法实际上是把一部分屏幕反折到了后面，才实现了在最终封装上这个是等宽的，四边等宽的。当然现在大家都用 OLED 屏幕，所以这个边框其实也可以做得非常窄，但是 LCD 它做不到这样。所以说苹果又期望这个四边要等宽，那么 iPhone 11用 LCD 屏幕，那它就只能把四边都做得非常宽。所以现在今年 iPhone 12包括12 mini 也用了 OLED 的屏幕，那它是可以做到边框更窄的。 所以可以理解成就是之前好像是11 Pro 它用的是 OLCD， 而11用的是 LCD 嘛，可不可以理解成它是想把更高的旗舰用上 OLCD， 而低配的机型用一些 LCD？ 没有， 他是故意这样做的。 这次用的应该都是 OLED 吧？你是说 SE 二用的还是 LCD 什么？ 不是，我说的是 上一代，我觉得纯粹是因为苹果没什么诚意吧。我一直都认为是他没诚意，所以用 LCD。因为其实今年 故意是这样的， 看包括它那个像素分辨率，其实也比11提高了很多。因为其实11和10R 这两款机型被人诟病比较多的一个就是宽边框，一个就是屏幕分辨率非常的低。所以其实你是可以看到颗粒的，但是今年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它这个屏幕升级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嗯，是的，所以价格也上来了感觉。今年的话。另外一个关于设计上的点，除了屏幕之外，就是它的这个边框嘛，终于回归了好像是应该是 iPhone 5 iPhone 4那个时候的这种直角边框。 嗯， 这样视觉上好像看着更有棱角一点。 是的，我觉得 你的 就是为了跟 iPad Pro 长得一样吧。 嗯，因为我用 iPhone 的话，印象比较深的就是 iPhone 5嘛，所以说它这样的一个，哎，回到那个时代的 iPhone， 倒让我觉得挺有亲近感的。我不知道你是第一款是，应该也是直角边的 iPhone 吧？你那边 我第一款用的是 iPhone 3GS， 是2009年的那款。 嗯， 其实苹果最早做的就不是直角的这种设计，只有 iPhone 4的时候开始做的。 嗯， 然后我其实对于这种直角没有特别的好感，但是我也不讨厌，因为其实我心目当中真正好看的手机应该是四四方方的，就是也不要用那个，因为它这个边角不是有一个弧度嘛，即便它是那种，即便它是前后三明治，然后做成中间这一部分是垂直的，但是它的边角仍然是圆角矩形嘛，所以我是期望说它可以做成整个是一个长方体的，这样我觉得我会更喜欢，这是我个人的偏好而已。 啊，大板砖那种，对 对，是的， 就是我是觉得这个做的方一点，我感觉它能立起来， 嗯， 这样我会更喜欢这种设计。 你们可以放在桌子上。 对呀，啊，除了设计之外，这次比较能够提的一点就是 5G 嘛，这四款手机都配备了 5G 标准的支持。但是从我个人来看的话，像是之前我们节目中也有聊过对于 5G 的一些探讨，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就是会不会这个它有点过于超前了。我的意思是 5G 可以聊的一个点是，这个 5G 虽然苹果在宣传的时候提到的说它的 5G 是支持 sub 6GHz 也支持毫米波的，但是实际上它只在美国支持毫米波，它面向其他国家的都是不支持毫米波的。这个我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因为我不知道它是通过硬件的方法去去掉一个模块呢，还是软件进行屏蔽。那我觉得如果是软件屏蔽的话，将来其实有可能有开通的这个可能性，那我觉得这个手机的寿命会更久一些，因为毫米波其实是实现真正高吞吐的一个基本的保证。那么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在考虑这个手机的时候应该要想的一个点。那至于说其他的，我一直都觉得至少就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 sub 6GHz 频段的 5G 其实真的在手机这个应用场景上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因为我现在用的就是 5G 手机，我至少我自己看来，除了你平常可能下个什么王者荣耀的会稍微快一点，但是你也不可能每天都去下那么大一个游戏，平常你不管是看高清超高清的视频也好，还是玩游戏，不管是食盐还是吞吐，其实都是能够符合我们现在需要的使用习惯的。那如果将来它可能会有一些大带宽的应用出现，但至少现在还没有出现。 那我能采访你这个一个月的这个挑费是多少钱呢？大概月话费的话， 这个只有比4G更便宜啊，因为它现在我忘了我大概一个月是多少流量，因为说真的，我在上海其实在 5G 上覆盖呢还是比较到就是会多一些，比就 5G 覆盖的区域会比较多，但是我真的没有感觉出什么特别的优越性，因为我也不可能每天拿它来什么下载一个超大的几 G 的文件，所以其实我的用量跟之前应该没差多少，我估计我一个月可以用到10G 左右吧，一定是在套餐内的，因为我套餐好像是40还50G 这样，可能一个月100多块钱吧，120几块钱好像。 对，现在这个套餐一般都是100多块钱的 5G 是比较多的。哎，那你信号的话是一般都是会 14G 还是 5G 会比较多？它现在 在上海的话，其实很多，我觉得中心城区覆盖的都是 5G 了，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仔细的去研究过它这个 5G 是怎么去做的，就是我即便很多时候显示 5G 它那个速度大概也就 4G 的水平，所以我估计还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段要去做建设。 啊，这样。 嗯， 之所以谈 5G， 我是觉得苹果是不是有点被绑架了，就是说，哎，其他的厂商都在支持 5G， 你这一次不支持会不会怎么样，然后我也觉得可能目前的这个资费也好，并不是很划算，而且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我觉得一些基础的国民的应用相比于 4G 的话，提升的建设还没有做起来，所以我觉得可能 目前这两年来看 5G 的话，并不是让我能够升级的一个最大的理由。对，当然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那肯定会 5G 会更好一点。对， 我觉得就是因为苹果一直期望自己的手机可以，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期望，但是至少苹果现在的手机是这样，就是你买一台你大概可以用五年左右，那我觉得在未来五年 他不希望你这样， 对，他可能不希望，但是他那个手机的确是可以做到，因为现在其实用 6S 的人还挺多的，而且还是可以用的、 哦、 对，然后 你见过用 6S 的人？ 有啊，有人用 6S、啊嗯、其实挺多人用 6S 的、然后 只是 iOS 14升不了可能， 对，我不知道这次有没有支持到 iOS 那个 iPhone 6S、嗯、有可能是支持的，我不知道升级之后体验、但是至少这个 5G 我觉得是在未来五年之内一定要上的一个东西， 嗯， 所以会让你如果买 iPhone 12这个你的手机使用寿命会更久一些吧。 我的话可能就会再观望一年，比如说明年 5G 更好一点的话可能。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点是在于说，如果它不上 5G 的话，其实今年 iPhone 有一个重要的槽点，就是前面的那个泄露信息当中提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预计今年的 iPhone 12会全部都上120赫兹的刷新率的屏幕，但实际上并没有、所以这个成为一个很大的槽点，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 5G 也缺了的话，那应该就被人骂死了吧。 啊，所以说我说他是被绑架的去做这个事情了，但其实他这样一个绑架反而 我觉得也没有吧、因为其实他们就是在最早的时候就已经在联合那个英特尔，因为在他们跟英特尔合作，在基带方面合作应该是从7的那个年代开始的，然后后来非常积极的要求英特尔去做 5G 的基带，但是呢英特尔非常不争气嘛，所以当时就是大量的传闻说苹果对于英特尔是多么的失望啊等等，然后后来呢英特尔就宣布自己不再做移动的 5G 的基带，就退出这个市场，然后很快呢苹果就宣布收购英特尔的这个部门，就是做基带的业务的这个部门，包括人啊什么的都收过去了，所以其实他做 5G 基带是相对我觉得没那么晚，他可能前期的规划就已经在做，当然了这次用的基带还是高通的，毕竟这个东西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然后之前他即便跟高通打官司现在也没有办法，也还是必须用高通的基带，所以其实是一个长期的事情了。 哦，等于说12还是用的高通的基带？ 是的。 11呢？11也是高通的吗？还是英特尔的？ 11我忘了，反正从 7那个年代开始，因为我感觉 11的，你说 11这个信号，我觉得它的基带可能不是太好。 其实有关于苹果信号的问题是从10的时候就开始的，就是10、11，是因为 11是英特尔，11是英特尔。 不，前面两代都是在啊，对，11是英特尔，然后10好像是混用的，就是英特尔和高通混用。其实从7开始就应该在混用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如果你没有关注科技新闻，应该就知道，那个苹果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高通的基带在高通的整个这个 RF 系统在表现性能上会更好一些，所以苹果为了让所有的机型达到一个平衡，所以会让高通的基带不要达到那么快的速度，就是因为英特尔做不到、所以说它只能把那个如果采用高通的基带的话就把它降一个水平，让自己的所有的设备都达到同一个最高的下载速度，当然实际上在信号表现上可能高通的基带还是会更好一些，但是因为说真的就是有关于通信系统的这个问题，尤其是 RF 系统，因为它非常复杂，我也看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它可能很大程度上不能完全说是英特尔基带的问题，因为它其实如果你再考虑什么 RF 前端天线的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它可能非常复杂，再加上苹果现在做这个 iPhone 手机，它一直都是期望说一个手机尽可能做到大量频段的覆盖，这个其实也会对它的这个通信这部分系统的设计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这可能也是它信号没有那么好的原因，因为很多别的机型它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那感觉这一次用高通的话感觉信号可能会 好一点， 这个就不知道，还是要看苹果的系统设计吧。因为其实也不光是基带的问题，苹果的系统设计也非常重要。因为当年就有 iPhone 4的死亡之握的传统，所以说我觉得信号一直是苹果一直以来挥之不去的一个噩梦。 毕竟这个高通要比英特尔靠点谱，是不是？感觉这次十二信号应该会比十一那一代稍微好一点。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再看吧。 然后这一次的旗舰，另一个产生差异化的点就是镜头嘛。相比于十二的话，十二 Pro 是支持了之前 iPad 在搞的那个激光雷达，然后也是支持了人像模式的夜间版，能够拍摄杜比世界 4K 60帧的视频。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 iPhone 12 mini 和12呢是不带长焦镜头的，然后12 Pro 和12 Pro Max 都带长焦镜头，但是呢这其中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异是在于 Pro Max 它的这个长焦，一方面是它这个长焦镜头会更远一些，所以如果你要是拍更远的物体的话，这个 Pro Max 一定是更好的选择。另一方面就是实际上前面三者12 mini 12和12 Pro 它的主摄就是后置的那颗主摄1200万像素那颗镜头它都是一样的，几乎是一样的。但是 Pro Max 呢是用了更大的，因为苹果是在宣传中提到比就是那个大了 47%， 实际上这个是可以直接跟前面那三个去比的，所以它其实主摄在成像画质上也会明显更好。因为如果你们去看官方的这个参数表，它会提到说 1.7mm 的像素感光元件，它这个指的是单像素的尺寸是比其他的另外三者要更好的，这个是他们在摄像光学摄像头上面一个主要的差别。所以说你要是非常在意拍照的话， Pro Max 一定是更好的选择。这个其实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因为以前 Pro 和 Pro Max 在拍照的这个整个的成像系统上是没有区别的，但是今年是有区别的，而且 Pro Max 会比 Pro 要好，我觉得可能会好很多。比如说它这个我们刚提到的说光学变焦，它是苹果所谓宣传的五倍光学变焦，然后 Pro 12 Pro 是四倍，然后 Mini 和12都是不支持长焦端的这个摄像头的。另外一个就是刚刚王颖说的，就是 Pro 和 Pro Max 都带那个 LiDAR 激光雷达。那么激光雷达在我们成像上面的帮助是在于，比如说夜间的时候，如果因为夜间要对焦是有难度的，因为这个 LiDAR 其实前面我们在iPad 之前介绍 iPad 的时候曾经专门提到过这个，就是用的一个 TOF 摄像头 TOF 技术，它的特点就是可以做光学测距，所以它通过这种光学测距来实现夜间的对焦，这个应该是它所谓的支持夜间人像模式的一个重要的点，这应该是它成像系统的主要的差别所在。还有一个重要区别是其实也是苹果在发布会上重点介绍的，就是这个 Apple Pro RAW 的这个拍摄 格式， 它好像只支持 Pro 和 Pro Max， 但实际上我觉得 iPhone 12和 Mini 其实也都可以做到，我估计这是苹果做的又一件不厚道的事情。对，然后这个 Apple Pro RAW 呢，说穿了，因为很多如果搞摄影的就知道，这个 RAW 就是指的所谓的没有经过机内的图像处理之后的一个原生的图像数据，因为这个可以给予摄影师更多的后期空间。那么其实 Apple 的 Pro RAW 是一种既利用了苹果的所谓的那个 Deep Fusion 深度融合技术，也就是它的那个什么各种机器学习用到的那个多张堆栈多张，因为它每次拍照都会拍很多张，然后通过这个多张堆栈的方式获得一张照片。那么它其实这个 Apple Pro RAW 就是既结合了这个深度，既结合了机器学习多张堆栈，同时又确保可以让你后期有更多的优化空间，是比 JPG 要更适用于所谓的专业人员的一个格式。 那普通用户想用的话，感觉 普通用户的话也可以啊，因为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学一学那个机内的调色，因为我觉得你如果能够学会调色的话，你是可以完全抛弃掉那些滤镜，就是你在朋友圈发的照片都可以比那些人高大上很多。然后这个 Pro RAW 是给足你更多的 这种调色的后期的空间，这个我觉得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还是蛮重要的。 关于这次发布会的机型，我们想大概就聊到这里。最后一个想聊的重点就是关于芯片的提升。洋葱怎么看待这次的这个芯片的更新？ 芯片的更新，其实上次我们上一期节目聊 iPad 的时候，其实就聊到了这次是 A14 的芯片嘛。然后，因为这次的提升其实是比较小的，不管是 CPU 还是 GPU， 就是提升唯一比较大的一个就是那个Neural Engine ANE 的那个 AI 单元，它的性能提升是比较大的。那在 CPU 和 GPU 的提升上其实是比较小的。所以各位如果你们有兴趣再去回顾一下发布会，你会发现今年好像是苹果第一次把自己的这个 SOC 去跟什么行业内的平均水平去比，因为以前他们都是跟上一代产品去比的。今年没有跟上一代产品比，因为在 iPad 发布会上呢，他们是跟上一代 iPad Air 去比。上一代的 iPad Air 其实用的是 A12 的芯片，不是 A13， 所以它这个是可以比一比的。但如果你跟 A13 比，那个数据真的没有很好看，可能大概就个位数的百分比的性能的提升吧。所以今年他也不说，就是发布这个 iPhone 12的时候也不说相比 iPhone 11有多大提升，就说我们相比行业平均水平有多少领先，因为苹果一直在芯片这块性能和效率表现上是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所以他这样去比。然后就是什么第一次首款商业采用台积电5纳米的芯片，这样其实别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吧，所以他也没有说的特别多这次。当然了，肯定还是业界最好的芯片，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感觉苹果的 marketing 也是比较聪明，就是知道怎么才能让自己更加明显。就是我想问的点就是，它这个数字可以自己随便写吗？就是我提升了多少多少，这个会有人去较真能给它证伪了吗？ 一定会有啊，因为那么多的媒体，那么多的专业机构。其实你这个问题，我正好想到前两天还有人在知乎上问说，如果现在因为英特尔的7纳米不是难产吗？因为现在英特尔的7纳米要推迟半年它才能出，然后就有人问说，要是现在英特尔随便出个芯片，然后就说我们宣布它用的是7纳米的工艺，可不可以这样做？这个真的是不可以的，因为一定会有专业媒体怎么样都能给你量出来这个晶体管什么 gate 之间的间距啊，人家都可以量得出来的。至于说这个性能提升多少，那就更容易测了。我们跑个分儿，然后是很具体的去做跑分，不管是图形算力还是通用计算的算力，你如果宣称你提升了50%，那你起码得有一项真的是到50%了。如果你达不到的话，那这个就是明显的一个欺诈行为嘛。而每一年呢，苹果所宣称的数字基本上都是可以达得到的。 所以说他那个测算的口径也是以跑分这样一个平面都能做的一个手段测出来的吗？还是更高级一点？ 其实它因为这种性能提升的，每一家芯片公司内部它会有一个自己比较复杂的流程，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测它哪些具体的东西，那可能不同的公司它的标准是不一样。比如说有些公司它可能非常注重它的实际性能表现，那比如说我们就跑一下这个 PPT 啊，跑一下 Word 文档啊，什么打开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其实也是现在一些很多测试工具在做的。比如像 PCMark，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主要考察日常使用表现的这样一个测试，而且它测一下要非常久的时间。那么现在市场上比较有名的一些非常短时间的测试工具，像什么 Geekbench 啊这种，它可能就是做一些什么数学计算，然后算一些加密解密的这样一些过程，综合给一个得分这样。那我觉得苹果内部应该不会用这个 Geekbench， 但是好像每次测下来这个 Geekbench 的成绩的提升会比苹果宣称的可能还会再高一些，因为大家测试标准不一样嘛，可能 Geekbench 本来就对苹果特别友好的一个测试工具。 了解。另外一个我们想聊的点就是关于这次苹果卖设备好像砍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充电器。这次好像是苹果第一次没有随机送充电器的一次。然后他给的 理由，这个其实也不是他第一次了，因为 Apple Watch 不是第一次 没有带就没有了。 啊， 其实上次他也是，他上次也是这么说的，就是上次的说辞跟这次也差不了太多，对。它应该会将来全线取消掉，可能也没有什么权限了。Apple Watch 和 iPhone 应该没有什么移动别的移动设备了吧？ iPad 它会不会取消，我觉得 iPad 应该也不至于会取消掉电源适配器吧，但这次是真的去掉了这个东西，那它的一个说辞就是可以更环保嘛。 按苹果这个逻辑，那环保就可以不换手机，对不对？你要果粉应该认同苹果提出这个先进理念，它正好要做五年不换机，那我们就五年就不换机，那就是更加环保的一个理念嘛。它这个说法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站得住脚，我是认为。 首先他其实之前很早就在提这个东西，然后他期望自己做什么环保，就当然他不附送这个电源适配器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节约成本的方法，但是环保呢也的确是环保了，节约成本呢也的确是节约成本了，然后但这次我觉得一个不靠谱的地方就在于这个他送的这个数据线或者这个充电的这个数据线，对，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在另一端就接适配器那一端的那个口，它是 USB Type-C 口的。其实以前苹果在所有的 iPhone 设备上面这个数据线都从来都没有用过 Type-C 口，所以你要是苹果的 iPhone 老用户，其实你还是得去买一个新的电源适配器这个充电器才可以，因为以前跟这次的不一样。但与此同时呢，我觉得换成 Type-C 的这个数据线也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趋势，一方面也是为了因为 Type-C 在更具体的 USB 的这个规格上，在快充上实现起来会更方便一些，当然了这个充电器还是要你自己去买的。然后 Type-C 因为以前一直以来 iPhone 被诟病的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的所有 MacBook 的设备它其实都在用 Type-C 的接口了，但是苹果附送的那根数据线呢却还是 Type-A 的，这个其实就说明了这一家设备就没有再兼容，在今年终于换成了 Type-C， 可惜这个充电器给去掉了，这个是它的遗憾吧应该。 所以它的逻辑我理解就是你之前有 iPhone 了，所以说我充电器可以不给你，但是我给你一根 USB 转 C 的那个连接线，然后你可以再花钱去买那个充电器，所以这我理解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但是 你的意思是说它让所有的这个用户再自己独立的去买一个充电器是这个意思吗？ 我的理解就是它本来它不提供这个充电器，说环保可能是因为你是换 iPhone， 那我你可能有原来的充电器，但是你 的 充电 器 又 不能用啊。 对呀、啊、不能用，所以说你又要去买嘛，所以说他又收了一波钱嘛，等于说 对 给你一根转 C 的线，但是你要去买那个充电器，但是本质上它没有降价呀、它反而是提价呀、所以说这个事情 它没降价，而且最关键是苹果的配件都很贵，你去买它那个充电器的话怎么也得两三百块钱吧，所以我特别推荐大家去买绿联的那个，我一直在用绿联还有紫米也可以，绿联和紫米的它那个套装好像才什么五六十块钱吧，我不是在做广告啊，你自己去看、反正京东上有这种，而且是经过 MFI 认证的，就苹果 MFI 认证，所以充电不会有任何问题，不是那种山寨的那种线和充电器。 所以说我认为它这个以环保为借口啊，这个砍掉充电器我是认为站不住脚的。 但是这次就是给那个第三方的这些充电器创造了很大的市场空间嘛， 是啊， 大家都会去买的。 那关于这次发布会呢，我们也是聊了一些机型的对比，包括镜头，包括一些芯片的提升。最后关于是否选购呢，目前来看整体的这几款机型尤其是12的这个售价是明显有提高，那 mini 呢相比于是去年的旗舰也就是11，它这个价格是差不多，那像高端机型尤其是 128G 起步，那所以感觉它的性价比会有所提升。那最后它的总体售价我们还是看最后拼多多的百万补贴能够砍下来多少，大家再进行一个选购。对，所以说洋葱，你感觉这次你会选购其中的某款机型？ 我不会啊，因为 不会吗？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认为，虽然很多果粉不这么想，但是我觉得相比十一其实它没有什么特别exciting 的提升，可能相比十一，它因为我用的是 iPhone 十一，不是 11 Pro 或者 Pro Max。其实我觉得对于 Pro 或者 Pro Max 的用户来说，那就更没必要升级了。其实我们十一还是可以升一下，因为尤其是屏幕，其实我觉得那个是比一个比较重要的提升。别的我真的觉得还好， 什么5G 之类的，我另外一款安卓机型就是 5G， 我也完全不觉得平常用起来有什么区别。然后因为苹果我刚刚也说了，一个手机可以用5年，这个手机真的现在还特别好，我觉得就完全没有要感觉要换的这个想法。 我这边的话就感觉我也在用11嘛，然后我是觉得它跟11对比的这个厚度啊、体积啊、重量啊都是数字还是挺吸引人的，然后准备去店里去摸一摸，看确实有那么有没有那么明显的这个吸引力，然后再做决定。 所以你有购买计划吗？因为每一年好像它都有一个置换的计划，如果你是去年全款买的 iPhone 11的话，今年应该可以抵扣掉挺多钱的。 不 是， 那我不是在不是买的国行也能抵扣吗？ 可以，好像是可以的， 哦， 但是抵扣的没那么多， 啊， 我不知道，我不确定，你可以去店里面问他们一下。 不是，我今年其实是想，上期节目聊过嘛，就 iPad Air， 尽管不满意，但是我还是有换代的意愿。嗯，看这个预算是给谁吧。然后， 其实我想知道你们这些人用 iPad 来干嘛？ 就看电视剧嘛，不会用来学习。 看电视剧，你为什么要换一个 iPad Air 呢？就今年那个，就是， 我那个是 边框窄是吗？ 我那个是18年的 iPad， 就是入门款的那一款，觉得它那个玻璃的那个屏幕也没有做成那种嵌一块的那种效果 是吗？ 对对对，然后反光也不好，然后准备去换一个，然后感觉12确实比11提升不大，但是它让我最关心的那个点就是手感有提升，所以让我很纠结，所以可能会换一下。就是你刚才谈到让我想起一个事儿，就是你谈到说5年不换手机，这个其实在我身上我是没有见过的，包括我身边的人都没有见过一个 iPhone 能用5年的，它用到最后肯定会卡，而且 真的可以。你们这些人就是不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有很多人一个手机可以用5年， iPhone 是其中最可以用5年的机子，因为别的手机其实用5年是有点勉强的，但是 iPhone 是没问题， 但是 真的可以用5年。 就是我是觉得手机这个东西是离你最近的东西，你用的频率会最高，所以说无论从它的电池的消耗啊，还有日常这个损耗也好，我觉得5年用的频繁的程度上来的话，5年是够呛。哎，又我用的 iPad Air 2就第二代，应该是从15年买的，还是16年买的，忘记了，反正应该是5年的，这个时间是有了，现在问题还都不大。然后 Mac 是15年还是16年的忘了，也是4-5年的时间。就这两个东西它不是我日常最高频的设备，所以说我认为它的损耗是不如 iPhone 的，我认为它是可以撑5年的。 其实很多人日常的就是用手机也没那么频繁，虽然可能大家如果做上班族每天上下班大家都在看手机啊什么的，但是我身边真的比如说像我的领导的领导，他其实现在好像还在用 iPhone 6，还不是 6S，他一直没换，因为他手机用度真的不高，他平常不怎么用手机。然后像我的话，其实我真的只是喜欢用手机，就是我喜欢他那个感觉，用的感觉。但是其实我也真的不大常用手机，我用手机的机会非常少，就是只要我在电脑前，我是几乎不去碰手机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讲，真的是手机不是一个重要的东西。但因为我很喜欢手机，所以我一直在更新换代。然后的确5年对于这个电池消耗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一般的电池这个 iPhone 500次循环用了1年多2年，它这个消耗其实就比较多了。嗯，所以我不知道那些用5年的人怎么挺下来的，估计有换过电池吧，我也不知道。 这个哎，你刚才谈到说你领导的领导来用，这个会不会不换手机跟年龄有关系？就是 真没有， 人比较年轻的时候哎用这个手机会比较亲。 因为我们在电子科技行业，所以呢他接触的也是这些科技领域的人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他仍然没有换手机的这个意愿， 就可能人家有更多吸引他的地方的点来玩吧。嗯， 对啊，可以买电脑，电脑挺好的。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在花钱这个消费的这个观念上，我是觉得应该把钱花在你日常用的东西最频繁的那个东西上，所以说我对手机的更换的频率还可以，我这边应该是1到2年换一个，因为我用它拍照看电影啊或者什么上网，它肯定是比我的电脑或者平板的频率更高，所以说我是觉得应该把更多的钱 放在频率更高、提升体验更明显的设备上。所以说我可能会短一点，1到2年，所以说不应该不会等到5年这样的一个跨度来换。 年轻人应该不会用到5年了，我觉得。 但这次 iPhone 12确实怎么说呢，很纠结。就是11呢也够用，但是呢我对11肯定是不满意的嘛，也是觉得手感肯定是不好，所以说这次也是比较纠结吧。 你觉得手感不好吗？ 又重，而且那种特别傻笨的这个外形，还有那个大黑边，让我感觉， 其实说重量，我觉得今年好像也没有减轻太多吧。 16%还可以了，快20%的那个重量， 其实也没有很轻。 如果真的讲轻的话，直接上 mini 嘛， mini 可能会更轻一点。 小设备用户，对，今年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提升没说，就是其实也是跟刚那个拍照有关的，因为我不大拍视频，但是因为现在拍这个 vlogger 还有拍这个 vlog 还有这个短视频的人其实越来越多，今年其实这个 iPad Pro 和 Pro Max 是可以拍摄4K 60帧，而且是杜比世界，而且是10比特的这样一个，因为其实苹果这两年在拍照方面的表现一般，但是它视频拍摄绝对是傲视群雄的，所以做这种视频的人用 iPhone 一定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还有一点就是这个 Pro 和 Pro Max 的屏幕会更好一些，就亮度更高，可以到800尼特，其他的会稍微的弱一点点。但是我觉得今年真的这个 Mini 12 Pro 12 Pro Max 其实屏幕都挺好的，我不觉得有哪个有什么特别短板，因为其实11和 10R 真的是就是弱在屏幕上，我真的就觉得弱在屏幕上。当然你可能觉得它体积也太大了，今年好像解决了一切所有的问题，所以真的我觉得 Mini 和12也真的挺值得去买的。 所以说今年我看那个京东的预约都已经要爆了，然后有预测是应该是8000万的销量是目前应该是可以达到的。所以我觉得12应该是这几年能够卖爆的一款手机，要比11的销量要好上很多。 但其实现在11和 10R 还在卖啊，就是作为更低端的机型。 大家都买新不买旧嘛，肯定不会。 没有，我跟你说很多人会买上一代旗舰的，因为价格会比较便宜。好像那个 10R 是比 SE2 要稍微贵一点点，然后就可以买到一台 10R。然后那个也看起来不会像上个时代的，因为 SE2 看起来是上个时代的手机嘛，12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古老。 还有什么要说的点？哦，对，那个刚才你谈到这个支持杜比世界的视频嘛，就12 Pro 跟12 Pro Max。 对， 就是我在想它那个 AirPod 的 Pro 它不是 iOS 14支持空间音频吗？我在想就是如果用苹果拍摄的杜比世界的视频能不能支持苹果 AirPod Pro 的空间音频，这个 就 很有意思。 因为其实就包括这个杜比世界，如果感兴趣的人应该去看一下它标准是个啥，因为我不知道杜比世界具体是什么样一些标准，它可能在画面和音频方面都会有一些它制定的一些标准，它符合的这个标准，所以叫最高拍摄杜比世界 4K 60帧的视频。然后至于那个耳机那个 的空间音频， 对对对，那个 Spatial Audio 那个东西它应该是算出来的吧，我不知道是不是需要片源自己去具备这个特性。如果说它不需要片源具备这个特性，说不定那如果我们这样拍的话，那也应该也是可以支持的吧。 除了 iPhone 之外，另一款值得关注的设备就是 HomePod。HomePod 这次呢，出了它的一个怎么说，廉价版还是阉割版，就是 HomePod Mini。相比于上一代的 HomePod， 这一次它的售价是大大的产生了一个折扣。上一代应该是不到2000左右的售价，这次是大概700块的一个价格。这个价格感觉上还是比较亲民的，但是它的一个代价就是它砍掉了很多的音频的单元，对于整体上一代的引以为傲的音质可能有一些影响。 其实我觉得苹果一直以来在 也没有一直以来，反正就 HomePod 的上就2000多块钱那个 HomePod， 人家音质做的非常好嘛。那其实今年呢，他在这个发布会上其实也宣传了一下他的音质，就是说他的音质也非常好，但其实他只有一个单元，因为的确去年的不是去年，就是 HomePod 的完整版产品呢，是有是有7个高音单元阵列。是这样子的，然后还有可能好像还是还有一个专门的这个 bass 的低音单元，还有什么空间感知之类的这些特性，但是在这个新版的这个 HomePod mini 上其实都已经不见了，然后它只剩一个单元，一个全频的单元。那其实所谓的全频单元呢，其实每一个 speaker 单元都一定会有它的一个频响范围的，或者它的最优的一个范围，你就一定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相比其他那么多的单元那么优质的，毕竟价格也那么便宜嘛。我觉得这好像是苹果推的，因为我他公布价格的时候我是有点惊讶，他说好像是99美元是吗？还是199啊？ 这一代应该是700多块钱， 所以是99美元。其实他当时公布这个价格的时候我还是挺惊讶的，因为我在想说苹果居然有卖到这么便宜的产品，比他们的耳机还要便宜，他们还有更便宜的产品吗？好，没有了吧？苹果还有比、 差不多了。 对，正好是苹果有史以来不算有现在产品线当中最最便宜的一款产品，所以呢，一定是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的。虽然它用了一些手法去，比如说它的这个这个音频单元是朝下的，然后再加了一些手法是可以360度发声，再加上可以加强一点点低频表现的，我忘了具体的叫啥，反正它有一个手法去加了点东西，然后让它这个低频更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加了一个苹果的 S5 的芯片，可以分析这个音乐的特性，然后它宣传当中说应用复杂的调音模型来优化响度，调整动态范围，其实本质上就是节省了很多的这个 speaker 的单元，也是一个节省成本的一个方法吧。那我觉得大家要看一下到时候它真的出来音质表现怎么样，因为我相信我认为苹果是有可能把它做好的，因为其实在市场上有很多那种单一个 speaker 单元的音箱绝大部分都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但是也有一些产品做得很好，比如像 Bose 的那个 SoundLink， 它也是单一个单元，但是而且你如果去买你会觉得那个东西那么小，它怎么它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能量吧，但是因为我们家就在用那个 SoundLink， SoundLink 是真的只有一个单元，但是你每次听它听音乐发出那个声音，你就觉得为什么这么小一个设备可以有这么大的能量。我不知道苹果将来可不可以做到这一点，那如果可以做到的话的确是一个非常超值的一个设备，因为那么便宜嘛。 嗯，我这边的话我是觉得这个可能是有一点入手的意愿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来配一下那个HomeKit 的倒是比较好，放在床边当一个这个控制中枢，放放音乐，放放播客就可以。然后对它的音质我这边要求也不高， 它没有那种之前那个麦克风阵列，所以我觉得它拾音应该也会差一点，比那个 HomePod 要差一些。 是吗？ 应该是啊，我没有具体的去看它的一些特点，但是我估计这个麦克风的单元应该也不会有 HomePod 的之前的 HomePod 配的那么好， 所以就得离得特别近来跟他说话。 我估计可能不需要那么近，毕竟也还是要700多块钱。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市面上很多什么天猫，不说具体产品， 天猫精灵 某某精灵某某什么东西，那个其实都很便宜的，你们那个东西就是根本没有音质可谈的，就能发个声儿就那么简单，所以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苹果能把这种东西做成什么样子， 是看看它的音质吧。嗯 嗯，对。 好，这期节目我们大概聊了关于 iPhone 的一些机型的对比，包括它的一些摄像头的不同，包括它的芯片的提升，然后第二部分我们聊了 HomePod mini 的一些阉割之后的性能表现。那想必大家对这个各个产品线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这次苹果的这次 iPhone 应该目前来看应该是会大卖，要比之前的11或者10都要大卖，那大家如果有换机的欲望的话，也可以在各大电商的 平台去看一下，看看它的这个折扣的力度到底如何，再做打算。那我们这期的节目也大概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